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6集《永乐帝》一。第二日一早，沈妙就要跟谢锦行一同进宫去见永乐帝了。英展是第一回见面，还需得穿着亲王妃品级的朝服。等谢景行出来的时候，沈妙也忍不住一愣。大梁和明琦的朝服定然是不同的，明琦的偏向精致美丽些，大梁的则显得高华气度些。谢景行穿着绣着麒麟的紫金流袍，头戴官帽，青靴玛瑙腰带，便显得极为气宇轩昂。脱掉平日里玩世不恭的外表，倒显得有些不可亲近起来。沈妙和他一同用过饭，就乘车往皇宫去。因着昨夜里的事情，沈妙总觉得有些不自在。不过谢锦行似乎很满意他这副模样，在车上的时候还故意提起，言语间颇为恶劣。沈妙想着，这人果真是因为到了大梁，所以才无所顾忌的。不过因这是第一回见永乐帝，心中到底是有些沉重，却因为谢景行的插科打诨而轻松了许多。睿亲王府离皇宫倒是离得不远，不知道是不是谢景行故意如此。宫门的护卫瞧见谢景行，直接放行了。惊蛰和谷雨作为沈庙的大丫鬟，跟在沈庙的身后，却是有些大气也不敢出，小心翼翼地走着，生怕做出了什么失礼的举动给沈庙添麻烦。大梁皇宫里的宫女太监们都低头做着自己的事情，然而沈庙走过的时候，还是能感觉到一些探究的视线落在他的身上。第一次来大梁皇宫，或许众人对谢锦行究竟娶了个什么样的妻子还颇有微词。百姓对他宽容，可是身居官位的人却不同。加之谢锦行的身份敏感，如果沈庙猜得不错，瑞王妃这个名头也是很多人争着抢着想要的。他的一举一动不仅代表着他是瑞王妃，也代表着明琦沈家的风范。这么想着，沈庙不由自主地将脊背挺得更直，形容更加端庄，倒是不自觉地将上一世的皇后架子给端了出来。谢景行注意到他这个举动，玩味一笑，凑到他耳边低声道， 不用这么紧张，你快把皇后比下去了。 沈妙瞪他一眼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谢景行还是这般的不正经。宫中耳目众多，大约也是有永乐帝的人的，谢景行这副姿态万一传到了永乐帝耳中，不会给他安排一个红颜祸水的名头吧。想着前生当过恭顺贤后，却没有当过什么祸国妖女的。正想着，谢景行却直接握住他的手，沈庙下意识的就要挣脱，说 被人看见。 被人看见怎么了？ 谢景行不悦道， 本王跟王妃拉手还要旁人同意不成？ 沈庙还想说什么，就见已经随着谢锦行走到了一处偏殿，门外头立着一个胖胖的太监，瞧见他们二人就说道， 亲王殿下安好，陛下和娘娘已经等候多时了。 却不知有意还是无意，却没有同沈庙行礼。 邓公公，这是本王的爱妻。 谢锦行偏不就此接过，将沈庙往身前一推，问道， 你怎么不行礼？ 沈庙心中对着谢锦行翻了个白眼，这邓公公显然是得了主子的命令才对他如此这般的，这主子是谁 除了永乐帝还能有别的人选吗？既是永乐帝的看法，谢景行不但没有顺着人家，还故意翻出来，合着今儿个是来吵架来的吧。邓公公笑容不变，立刻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瞧着沈庙说道： 哦，原是王妃娘娘，奴才有眼无珠，请王妃娘娘见谅。 沈庙和谢景行可不一样，他笑得温和，无碍。谢景行扫了邓公公一眼，说道： 行了，皇兄对我这般不满意，还要我来干嘛？ 说罢又挑唇一笑， 若不是今日王妃劝我，谁要过来看他？ 哎，沈庙扯了扯他的袖子，谢景行继续道： 怕什么？我瑞亲王府的当家主母，还犯不着怕人。别怕，谁欺负你，夫君给你做主。 他的声音没有掩饰的放低，饶是反应机灵的邓公公面上也忍不住露出尴尬之色。大殿中突然传来剧烈的咳嗽声，邓公公一个机灵说道： 还请亲王殿下和王妃娘娘随杂家进来。 沈庙被谢景行拉着跟着走进去，一路都是低着头的，不曾抬头，都是初次觐见天颜应当做的礼节。沈庙知道永乐帝对他怕是不怎么喜欢，因此不愿意在这些细节上出一点差错，做得滴水不漏，只能看得见大殿光滑的大理石雕刻着云纹，上头铺着软软的羊毛毯。 臣弟参见皇兄。 谢景行懒洋洋道，他甚至只是虚虚地做了个行礼的样子。谢景行这般放肆，沈庙却不能，他却也没下跪，弯腰行礼道： 臣父参见陛下。 你就是沈庙？ 半晌，一个威严的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： 抬起头来。 沈庙抬起头，高座上坐着的男子年纪也不算很大，也就30多岁的模样，剑眉星目，高鼻薄唇，生的和谢景行有7-8分的笑似。不过谢景行轮廓五官柔和，神情却锐利，美貌和英气融合得极好。而面前的中年男子大约是因为常年身居高位，没有那股子柔和的气质，比起谢景行的顽劣来更加显得刚直不阿。他目光深邃，看人的时候都带着冷意，似乎要把人的心底看穿。这兄弟二人虽然面目有些笑似，也都优雅贵气，气质却是南辕北辙。谢景行瞧着如同游戏人间的公子哥，对待任何事情都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懒散，这人却是一看就对自己对他人极为严苛，一刻不停的精明稳重。沈庙心中诧异，倒没想到千古明君永乐帝竟然生得如此年轻，如此仪表堂堂，与他想的满头华发的半老头子截然不同。他在打量永乐帝的时候，永乐帝也在打量他，永乐帝的目光更加犀利，还带着一种破人的威压感，冷着一张脸，仿佛下一刻就要发火。若是寻常姑娘家被他这样的目光打量，只怕也是要吓哭了。不过沈庙和寻常姑娘家不同，他从前面对傅修仪的时候，傅修仪对他的冷脸比这可多多了。见他神色依旧平静，永乐帝的眼中微微闪过厉芒，大殿中却响起了谢景行懒洋洋的声音： 皇兄看够了没有？再看臣弟就要不舒服了。 沈庙一顿，心中却难掩诧异，他一直在猜测谢景行与永乐帝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，也隐隐察觉出这兄弟二人应当比明琦那皇家几兄弟来得真心， 却没有料到谢景行敢这么对永乐帝说话，而且永乐帝竟然也并不生气。皇家之中本就规矩众多，加之各自所处的位置微妙，想要同普通平民百姓那样的兄弟情分根本就不可能。兄弟不相残而友好就已经是一种奢侈了，更何况谢景行之前那么多年都在明棋，眼下和永乐帝却好像是自幼生活在一起的寻常兄弟一般。 景行，你这样说本宫也要生气了。 此时一个含笑的声音传来，沈妙的目光落在永乐帝身边的女子身上，想来这位就是永乐帝的妻子，大梁的皇后显德皇后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